没流过一滴眼泪，却被大雨包围。冷暖自知的酒杯，游荡着善良的魔鬼。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 佛陀对苍生。 天好好，日融融，弯月对长风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最三冬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三冬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三冬。